可怜的马夫里奥，当他再次出现在小姐面前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是一副可笑的样子了。他按照信上说的，穿了套紧巴巴的中山装，戴着一顶滑稽的制服帽，迈着奇怪的步子，脸上还堆着傻笑。 快活小姐，这种衣服它穿到我身上并不是十分很舒服， 不过这又有什么呢？只要让一个人高兴，正像诗中所说，一人欢喜皆大欢喜。 你怎么了？ 来信已经收到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我想我还是认得出你那一首簪花妙楷的。 睡觉也太快了点吧，小姐，我一定奉陪。 他在干什么呢？石头，你怎么老那样呢？ 多层见问，是的，理应应该回答乌鸦的问话。 你怎么能在小姐的面前这么的放肆呢？ 不要惧怕富贵， 这话写得好啊。 有的人是生来的富贵，有的人是挣来的富贵，而有的人是送上来的富贵。 上帝保佑他。 谁曾经赞美过你的中山装？ 中山装 愿意看见你迈着他喜欢的步子。 步 子，记着吧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出人头地。 谁呀？ 那是你。 否则这一生一世作为管家与众仆为伍，不值得抬举。 奥西诺公爵的使者在大厅等候您的旨意。 啊，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去。 好的。 玛利亚，这个家伙一定要严加看管。 好的，小姐， 我的叔叔不必来，我马上把他叫来。不过你可失掉我嫁妆的一半，你不依他们他有什么意外？ 不让别人来伺候，让托比来伺候，就是让我跟他顶撞顶撞。还有，他不叫我管家了，也不叫我马夫里奥，他叫我家伙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没有任何障碍可以让我达到目的。上帝，我谢谢你。啊， 小马哥，哎 呀，别打扰我的安静。 您这是怎么了？ 托比老爷，哦，是小姐亲自吩咐的。亲自来照顾马夫里奥老爷的。 哦，小姐是这样说的吗？ 是这样说的。 哎，小马哥，我侄女是这么吩咐我的。走，咱们回屋睡觉去。 看看你，一说话就惹人家生气。感谢上帝，千万不要让他太着了魔才好，因为我们的小姐是那么那么的舍不得他呢。 哎，舍不得他呢。哎，小马哥，走，咱们回屋。喝两盅， 喝两盅， 跟魔鬼在一块儿，那可不好玩。 你们去死吧！哦，你们都是些浅薄无聊的东西。我跟你们不是一样的人。 嗯，太不一样了。啊， 这一点过不多久你们都会知道的。啊，留步留步， 别送了别送了。 哎， 留步留步。别送了别送了。 哎呀， 玛丽呀。 哎呀 玛丽呀，咱们的这个计策已经让这狗东西五迷三道的了。 不是吗？ 我的侄女儿一定以为她发了疯。 小姐都已经吓坏了。 哎，我又有一个主意了。 什么？ 咱把这狗东西捆起来放在一个黑屋子里， 黑不隆冬的屋子里面。 等咱们开足了玩笑，再假装慈悲把它给放出来。 好玩。托比，你真聪明。 托比老爷 又有新花样了。 挑战书已经写好了。 么大啊？ 怎么样？ 德武啊，你这用了三四格的文字。 那是。嘚吧嘚吧嘚，滴吧滴吧滴，呱唧呱唧呱，念念。 年轻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个下贱的 东西。 不要吃惊，也不要害怕。为什么我会这样 二呼你？ 白在抽。啊！因为我不愿告诉你是什么。 没有。 情不准，喉不准，喉不准，嘴不准，情不准，这都是韩国话。你来见奥利维亚，他当面把你厚待，可是你说谎，这并不是我要向你挑战的 理由。 这可以百分之百不通，跟他说说 去。是。 sorry 啊 ，sorry 啊，不不不， 你 还说 no？ 嗨，这还有呢，吧唧吧唧吧，继续。 吧唧吧唧吧。 好极了！ 要是这封信不能够使他激动起来，我想那么他的两条腿已经不能够走路了。 我这就送给他去，去吧。 你待会儿有非常好的机会，他们俩现在正在聊天呢，聊得正热乎呢。待会儿就要出来了，一出来你就一送，不正好吗？ 嘿、哎，德龙，你现在就给我到那个园子的尽头埋伏的等着他。等那个小熊人一出来，你就苍啷啷啷的拔出剑， 拔出剑来， 一拔出剑你就高声咒骂。 骂人的事儿我自己会，去也。 行了，咱们也走吧。 哎呀，走什么走什么？你看，他的这封信写的是这么奇妙的不通。 不要再提这本草率书了。 一定不会让那个小青年害怕，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呆子写的。 岂止是个呆子？ 哎，我又有一个主意了。 你又有主意了？ 我要口头去向那个小青年下草率书。 你去口头下草率书？ 故意夸他安德鲁的勇气， 夸大安德鲁的勇气， 让那个小青年打心眼里边就害怕起来。只要是他们两个人一照面， 一照面， 就都无辜哀哉了。 不行，小姐会埋怨你的。 行， 这也要讲究点分寸。 你怎么老不听我的？ 要有 我身份。上次你才不听我的，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。 托比老爷的挑拨之功还是不可小看的，看他是怎么让安德鲁和西萨里奥打起来的。 爵士，我想您弄错了，我从来不跟什么人打架，更不可能得罪什么人。 可是事情恰恰是相反。 相反？ 你的那位对头年轻力壮，武艺高强，火气又是怎么大？ 爵士，那他是谁？ 与其说他是一位骑士，我不如说他是个魔鬼。你上哪去？ 我这还得派你的保镖给我，因为我从来不跟人打架。 我来不及了，他的发怒是完全有理由的。 理由？ 因为你得罪了他。 我？ 咱男子汉得敢做敢当，不是？所以依我看，不如试探他的，拔出你的剑来，跟他比划比划。 爵士，你帮我个忙，你去问我哪儿得罪他了。如果我真有地儿得罪他，那我也不是有意的。 那好，我去去就来。好。 爵士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哎呀，他可是伊利亚最凶残、最蛮横、最无理的敌人。 爵士，我这个人吧，